回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一张已经有些扭曲的脸。英明危险地眯起眼睛看着他。 你手机报废了？ 他对面的那人闻言掏出兜里的手机翻开看了一眼，然后抬头不解地答了一句： 没啊，没问题，短信能看，电话能打。 不说还好，说完了，英明的脸色更难看了。石毅脱了西装外套，扯开领带，然后态度自然地喝了一口英明剩下的半瓶啤酒，爬了爬凌乱的头发，看着沙发上的人： 你今天怎么回来了？ 表情很真诚，要不是英明看到那张跟血书一样的字条，他说不定真要信了。一把扯过石毅的领带，他咬牙挤出一句话： 真没看出来啊，你挺能装的呀，啊？没跟我做一行，还真是埋。 他话是一个字一个字咬出来的，鼻息喷在石毅脸上，两个人越靠越近。石毅眼底的风暴，每当他多说一个字，就呈现加剧的趋势。最后也没有耐心等他说完，直接把英明推倒在沙发上。 我操！你也知道打电话不接，发短信不回，有多难受了吗？拍个电影，你去月球拍了是吧？回来也不打招呼，你是当我死了？ 狠狠地吼完，石毅抓狂地吻着英明，两人磕磕绊绊地碰翻了一堆东西。烟圈大概被殃及了，发出一声可以称之为凄厉的叫声。但是沙发上吻得难解难分的两个人根本就顾不上他。英明后来差点被憋死了，才勉强扯开石毅。对方眼底控制不住的情欲几乎要将二人没顶。石毅使劲抱着英明，再一次产生了干脆把这人掐死在自己怀里的冲动。 妈的，也就是几天没见，日子怎么这么难熬？ 他甚至都不愿意承认这么狼狈的德行是自己了，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抓心挠肺的烦躁。哪怕是那段时间他和英明只差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的时候，就是心里很乱，日子过得乱七八糟，可他起码当时知道自己到底烦的是什么，状态差那是谁都看得出来的，但并不算失控。可现在英明去拍戏这几天，石毅觉得自己就跟得了病一样，白天在人前一点事儿也没有，该工作工作，该吃饭吃饭，就是脑子不能停下来，一旦不装东西就只剩下英明，而且越来越多，胀到最后快要炸了。偏偏他还没有办法解决，想发火但是找不出这股邪火的根源，只能回来跟烟圈和自己较劲。压着英明的喉咙，示意皱着眉： 我再这么下去估计就没救了。 人没有了理智是一件很可怕的事，而他这段日子失去理智的时间比他过去20多年的总和还要多。英明微微扬起头，抓着石毅胳膊的手用力大到自己的手指都开始泛白。他等了一整天，本来满心的怒火就是想揍人，仿佛他身体里所有的暴力因子都被石毅唤醒了。从来不是一个情绪主导行为的人，结果遇到石毅就一再的失控。两人到精疲力尽，然后彼此靠着瘫软在地上。英明头枕着沙发，仰头闭着眼睛。他和石毅都没有穿衣服，也谁都没有这个意愿，羞耻感什么的早就甩得看不见了。这种完全没有束缚的感觉，就跟自己重新活了一遍一样，哪怕就是天塌了也没什么关系。英明轻轻地歪了下头，轻碰到石毅的头，很细微的声音，彼此都忍不住笑了。 我说，你觉得不觉得咱俩疯得越来越厉害了啊？ 声音嘶哑地哼了一声，英明的语气更接近喃喃自语，蹭着石毅的头微微动了一下，听到两个人头发摩擦时候的窸窣，耳边熟悉的笑声带着嘲弄，石毅也是闭眼靠在一边， 左手下意识地抓住了英明的手，两个人扣紧着使劲攥了一下，然后又很慢地松开。 风无所谓，安定住隔壁床就行。 英明听着石毅这句话，想到两个人穿着那种禁锢着行动的衣服，对面坐着聊天的情况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笑完了，长出一口气，慢慢放松了意识。之前他妈妈还给他打电话，问他失明的情况怎么样了，他又在什么地方看到有治这个的秘方，等有时间了让他回家试试。当时他告诉妈妈，自己的失明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虽然他那位母亲大人明显不信，可是就是很诡异，从石毅搬过来他就很少出现睡不着的情况，明明很不习惯睡大床，觉得各种不安稳，却一夜一夜地睡下来，渐渐习惯了。基本上只要身边有他熟悉的呼吸声，哪怕是全无睡意，他也能慢慢放松。人这辈子到底有多大的几率能够碰到这么一个人呢？英明扬着嘴角，觉得自己终究是走运了。英明接下这部电影其实是经纪人的意见，因为投资方的关系很可靠，并且确实是大制作，演员的卡斯目前透露出的几个也是大有可为。一般这种类型的电影，哪怕是拍出来效果一般，最起码票房是没问题的。现在的影视圈不比当年，有口碑又有票房收入的电影太难了，大概几年才能出那么一两部。再遇上大小奖项横扫的，吵着吵着，原本那点好名声也剩不下来多少。所以现在的导演多数不是冲着票房，就是冲着口碑奖项的，很少有人可以二者兼具。不过英明是真的没有想到，后来找的导演会是司机这号人物，听说是临时换的人选。最初制片属意的是曾经拍过国际电影的一个大牌导演，但是因为签约之前关于价格问题还有其他的原因没有谈拢，剧组赶着开工，所以才临危受命给了司机。这个导演英明其实算是打过交道，没有正式合作过，但是圈子里头倒是经常碰到，在电影圈是当之无愧的新锐导演，年龄不大，也就30出头。曾经跟自己的朋友拍过一部电影，直接做了一个国际电影节的揭幕电影，一时风头无两。外界对他的传闻很多，不少人推测像他这样的动静背后不可能是没有人的，不过暂时反正是也没有人真正扒出什么料。英明除了听说过这人做人有点不太靠谱之外，印象最深的其实是司机算起来曾经做过石毅的情敌。刘丽之前石毅的女伴也无非换来换去就那么几类，跟司机的事可能要追溯到再早几年了，那时候司机可能还没有出头，英明也是简单的耳闻过，直到那天在剧组碰到司导演才想起来这么一茬。